好几四十年，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，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。10月16日，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，听见经典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超子，跟我来来呢。这是四位，给这续人啊。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。当天的续单， 要喝啥？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啊！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.6兆赫的节目，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以及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中啊，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演说的长篇评书《聊斋志异》中的一段故事《丫头》。昨天呢，这段故事啊，王月波正讲到丫头带着王文私奔到了杭州，并且呢，在杭州啊开启了一个药铺。小日子要是能就这么过下去该有多好啊，但是危险正在一点点的向他们逼近。我们请上王玉波来给您继续演说这段《聊斋志异》中的故事丫头。 药铺这行业最赚钱，为什么呢？他进货的时候是论麻包进货，卖的时候呢可是拿等的一点一点腰着往外卖。您琢磨，他进货这么一包，卖您的时候那么一小块，就治病叫丸散高丹，神鬼莫测。唯独这个药行，您得心甘情愿地往外花钱。您到那儿找大夫了，大夫，我这病您看怎么样？哎呀，你这病啊，行，也就找我，换别人还真治不了。行了，我给你开一个方子吧。开好一方子，你一看上面这药都是珍贵的东西，这药值多少钱不说，你跑遍了各大药铺你买不着，你不知道他这药哪儿卖，连转三天没买着，你就回来找他来了。大夫，您给我开这方子，我转悠，满是药铺学去，学了不着。您这，哎呦，这药就是，这药倒不值钱，可就是难找。这都是海底下千年才生成的东西。这不是前些日子吗？有浙江巡抚老太太得这病，托我配了这么两料药，一共是10副，得了。每副我抓出一点来给你凑成这么2副吧，哎，勉为其难。只要让巡抚老的人知道我的身家性命可有伤，哎呦，千万谢。您说多少钱吧？您说这大夫多损，给你开这方子明知你买不着，你还得谢谢他多掏钱，你得把这10副药钱全掏了，他那几副愣送这巡抚，也不见得是巡抚要的，就这么跟你说，吃好吃坏还不保，大夫没有10成的把握，拿回去吃就不准好，绝不说这话。回去先吃吃看，有什么反复呢？回来再来找我来。3剂药下去不济事，回来你找他，他有的说。大夫，您看您我这吃完了，我爸爸这病不见好啊。饭前服的，饭后服的呀？饭后怎么能饭后服的？哎呀，你临走时候也不细问，他不说他没告诉人家。你爸爸的事儿你怎么能这么不上心呢？饭后饭前服啊。是，回去3天又回来，大夫这药不济事，饭前服的，饭后服的，饭前服的。哦，饭前服的，午饭前晚饭前啊？他是晚饭前，怎么能晚饭？午饭吃完早点就得吃这药啊。哎，老折腾你，他老有理，你到这你不敢跟他瞪眼， 除非把你爸爸治死了，那你带人找这儿拆掉这牌匾来。那单说这药铺这么发财，日积月累，日进斗金，王文俨然就大财主了，王文也有钱了。三年并二载也不住后边这小院，单找地方啊，买大院子，挤进的大院子带花园，阔财主了，也无心什么考功名富贵，老家里的叔啊婶儿啊什么书童啊这王生全忘，乐不思蜀，跟大奶奶过这日子挺好，鱼水和谐，真得说小两口恩恩爱爱。那么我要光给您这么说不就没书了吗？他也有心事。他有什么心事呢？他一想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我叔我婶儿就没有男孩，我们王家就我千顷地一根苗，老爷庙的旗杆独一根儿。哎，我娶的迷狐狸太太，能生养不能生养不知道。我问问，那个太太，大奶奶，今天您闲待没事儿啊？没什么事儿，怎么咱们作何消遣呢？咱们是吟诗作赋啊，还是猜谜语呀、啊？还是咱们夫妻二人带着几个丫鬟弹唱弹唱啊？哎，这都不好。我问您点事儿，就着笔说啊，咱们俩人两口子也这么几年了，三年五载。可是要别人家两口子呢，他要三年五载呢，他就有产品了。咱们这产品不少啊，大药房开的，不是不是那个，是咱们家里头。咱们家里头人家两口子呢，一般的那个人家呢，好比过个三年两年，人家可就不是一家子了，就两家子了。不是，我这话没说明白，他一家子还是一家子，他就不是两口子了。那么是几口的呢？他小起码可就是三口。哦，您甭跟我绕弯，是不是问别人家怎么都有小孩，咱们俩怎么没有小孩？你跟我能不能有小孩？不是，这我倒不怀疑，我主要是想问您，如果比如我要跟您有了小孩，您怀了孕了，您到时候十月怀胎，一周分娩，您是生人呢还哎，下句难听不能说了，您要哭叉给我生个狐狸怎么办呢？哼哼，哎呀，我说大爷呀，您的心眼还真不少，难得您还能想到那儿去，咱们来着看吧。什么话？什么叫来着看呢？不是您这让我说的，我这心里都这玩意儿不，这您甭管了，这话可就当笑话说过去了。又过了这么二年太平日子，俨然富家翁啊。那么就在杭州附近传遍了，都知道有一对神仙眷属，这姑妈俩医术也高，人性也好，悬壶济世，人家济世堂名副其实，真是帮穷人不欺负穷人，瞧得起穷人，白给穷人看病，白给穷人吃药，一给传名，买卖越做越火，人家大财主，杭州城数得出去。这一天，丫头突然的跟王文说：“大爷，我跟您说个事儿。”“哎，您说吧。”“我有喜了。”“好、哦，来来来，我给您把把墨。”那这几年王文也跟着也长点儿，哎，一般的太复杂的病症看不了。他本来念书就看过几本医书，啊，哦，是是是，好，哎，这个，您大概其实是几个月生啊？废话，一般几个月生，十个月，那您这个这好，这岁数，对不对？我不敢多说什么，我大概也十个月。哎，您算算，咱们是男孩呢还是女孩？这王文话里头可绕的丫头，他不问生人生鬼生狐狸，他问是男孩呢是女孩。你要告诉我男孩或者女孩，那我踏实了，甭问是生人 丫头能不明白这个，甭绕的我。男孩女孩啊，咱来着看看。这倒好，要不出黄来，老这句话，问不出子午卯酉来。得，来来着看，来着看。那打今儿起，柜上事儿您可就甭操心了。我跟手底下说，大奶奶有喜，打今儿起想吃什么做什么，想喝什么给拿什么。您咱这，咱们家里头，您就算是重点保护起来了。那是，手底下也都嚷嚷动了。好，大奶奶有喜，那还了得。可是，打这天起，王文就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什么呢？经常在晚上半夜三更就找不着媳妇儿，刚才还在这屋待着呢。王文出去小姐小姐，或者是出去洗洗脸，或者是哪屋转个圈，就这么个功夫回来再找这大奶奶没了。一开始啊，失踪个个把钟头啊，半个时辰，说那时候的话自己就回来。你问他，大奶奶您上哪了？我哪儿也没去啊，我这怀着孕呢，我得走动走动，也不能老在屋窝着。我是是是，我懂我懂，下回您说一声，我派俩人跟着您，要不我陪着您去，搀着您走走，我就花园一转。我派人花园找，没看见您，是走差了路了。他哪那么走，我从这么来。我你还不放心？是我没不放心，一开始还能对付过去，慢慢的这走功夫大了，经常一宿一宿不回来，天亮见。这天王文外边办完事回来以后，院头了院后头府前府后这么一找，大奶奶丫头踪迹不见，问谁谁都不知道。说吃完了午饭，大奶奶一人在屋里睡觉，我们也没敢打搅，吃完饭一直也没叫我们，谁也没上那屋去找吧。府里是找不着啊，我等着你。晚饭草草的一吃，就在书房那坐着，随便找了本闲书，也看不进去，看两眼撂下，把那本抄起来，翻两篇又撂下，把这本又拿起来，心不在焉。玉兔东升，听外边桥楼鼓打定惊天，已然入了夜，人人都不知道我娶了一个狐狸太太，我妻子是狐仙，有好有坏，你们净看见贼吃肉，没看见贼挨揍。我有我的苦衷啊，狐狸太太说没就没。你说这晚么色儿，经常一宿一宿不回来，我一问，冷言冷语的对我，也不跟我说个实话。她肚子里还怀着我的孩子，倘若要有个差池，我怎么办呢？熬着，迷迷糊糊，三更天了，哐哐哐，慌慌慌，猛然惊醒，已然三更天了还不回来，心里的发急，自己跟自己撒手，我也是男子汉大丈夫，什么又叫狐仙，哪个又叫妖魔鬼怪，我的夫权还是要的。今儿回来没别的，脆脆生生我给他俩嘴巴，我问问他，这些日子晚上你干嘛去，背着我嘀嘀咕咕，难道有什么见不得我的事情吗？也难说，别说我们夫妻恩恩爱爱，鱼水和谐，他狐狸精他安的什么心眼，倘若背着我有偷寒送暖，跟他的那个公狐狸们，这要是有这个苟合之事，哎呀，王文的王文，这是我神人的。哐哐哐哐哐哐哐哐，鼓打四更，心又软了。我审得了他，他九百多年道行，随便吹口气就要我命。虽然我们俩过好几年了，对我是言听计从，唉，唯命是听，对我是真好，也疼我，我也喜欢他。没人不说我们大奶奶贤惠，我就是打得过的，我也不能打呀。再说还怀着我的骨血，真要生下来不是妖不是怪不是小狐狸，是挺活不乱跳一胖小子，就是我老王家的功臣呢、啊。我怎么舍得跟他真较真儿？俨然快到五更天，天就快亮了。 眼前的蜡烛火苗一晃，门窗未动，眼前一花人影晃动。丫头回来了，哟，您没睡呀、啊？您回来了？ 回来了。 好，您坐，您坐。您干嘛去了？ 不是不让您问，您怎么还打听？ 不是不问，您最近我说您可别不高兴，原先还出去个把时辰就回来，现在成宿成宿的不回来，我真放心不下。您要但分能告诉我呢，您就告诉我，您要实在不愿意跟我说呢，我也不细打听，不招您的烦心。可是咱们两口子话可得说到这儿，纵然呢我不记，我是指着媳妇儿吃饭的人，但是咱家里头怎么也得有个实招的，您跟我说说不要紧的。您到底干嘛去了？说说说说。哎，非让我说呀？非让您说？那我问您一句话，我有胆量否？是吗？对，就想问您这句话，有胆子听吗？我今儿非听听。丫头你说吧。天塌下来有你扛一半，有我王文扛一半，我也是大老爷们儿，未曾说话滴滴答答两行泪，抛洒前胸。丫头可又哭了。最近我连夜的出去四下访查，恐怕我的母亲和长子他们已经发现你我夫妻二人的行踪，我是处处遮遮掩掩，企图瞒天过海。咱们夫妻二人在苟且一时，谁料想我那狠心的母亲道行太高，再想瞒可就瞒不住了。要搁在平时，以为妻我的道行和法力足可与他母子二人一战，现如今身怀鹿甲，我恐怕战他不过。哎呀，你我大祸就要临头，我的夫啊，还要早做打算。 王文一听吓坏了，老狐狸多的能耐他没看见，他媳妇儿他知道啊，带着自己一念咒，唰一下一股黑烟由北京到杭州，什么现在新提速300多迈玩去了，叫什么波音波747848的超音速都不管用了。说那会儿的话，一炷香的功夫到了。您琢磨琢磨，我媳妇儿都这能耐，都怕这老狐狸，这老狐狸还了得？大哥王文可吓坏了，哎呀气呀！那么难道你我夫妻束手待毙不成吗？咱们就让他来给咱们弄死或者逮走，也不能束手待毙。要是容我个3天2天，我做些个布置，恐怕还有活路。再退一万步讲，怎么样？到那时，我只能保得儿夫你，恐怕就保不了我。说着话，眼圈一红，眼泪忍住没掉下来，恐怕就保不住我腹内的娇生。这一句话，掰开八瓣顶梁骨，一桶凉水泼下来，激灵灵。公子王文打个冷战。七呀，宁可让你我夫妻二人双双丧命，你要想一个万全之策保住咱俩的一腔骨血，不能说为我王氏门中传记香烟，我现在不敢做这个奢望。但是咱俩本来是人狐殊途，天助良缘，咱俩既然走到一块儿，就不能让此子夭折。好吧，看看能不能腾出一天两天的时间来。夫妻两个人凄凄惨惨，悲悲切切，要商量一个万全敌对之策，一天两天呢，一天都不等。刚刚商量的，也就是这么说现在话，10来分钟的功夫，就听见有一个人银铃般的笑声，妹妹，想什么主意呢？生道化道人道，眼前一晃， 进来了，门窗没动。事隔多年，王文还认得。见过谁呀？就是当初自己到北京去头一次嫖院，这个赵东楼，跟赵东楼两个人相好的这个妮子，妮子是丫头的姐姐，容颜未变，还那模样，满脸堆笑，往这这么一站，哟呵，哎，丫头，别说是你呀、啊，换姐姐我也得跟她私奔了。你看看这个模样，这个长相，你看王文长得啊，这么白净，还胖乎乎的，小眼睛，头发不长，挺好。嗯，啊，那年头人我也没见过啊，这这么一说啊，好啊，我羡慕你呀、啊，姐姐，您羡慕我什么呀？你们夫妻小两口这几年，啊，鱼水和谐，夫妻恩爱，在天可比作比翼鸟，在地可配连理枝，真好。我寻不着这么一个如意的郎君，乘龙的快婿。得了，好日子你们也过着了，妹妹你这小半辈儿呢也算没白活。完了，妈让我叫您回趟家，是让姐姐我费点事呢，还是咱们姐儿俩商商量量和和气气的，咱们搭个伴儿回趟娘家呀？就个嘴，各位您可听明白了啊，说的好听，口蜜腹剑，这个行为令人发指，前来胁迫丫头回去。丫头抬眼皮看了看妮子，大姐，按说这个话不应该当着我们相公说，既然话说到这儿，我也不瞒着他，有什么话您冲我说，他也不懂咱这里的事情，咱们姐俩换个地方谈话呀。哎，那干嘛，就这儿不挺好吗？要是方便的话，连着妹夫一块走啊。你要嫌带着他麻烦，我带着，怎么样？王文一听，好，拿我没当门，是这说这意思，就好像把我攒不攒不装兜里就带回去了。 王文和丫头的好日子没过多久，这危险就来了。这一回，夫妻二人能逃离险境吗？我们稍事休息，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再请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为您继续演说这段长篇评书《聊斋志异》中的回目《丫头》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我们的新时代》，朱海作词，吴廷江作曲，袁维文演唱。 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，春风如怀，百花盛开，辉煌地走向世界中心的舞台，新时代大幕在中国拉开。当幸福的生活如约到来，万家灯火欢乐的旋律融化所有的冰雪，听新时代的歌声为中国喝彩。日出下满天，炮声连四海，豪情跨江河，自信越千山，这就是中国。时刻扑面而来，谁

斯里兰卡、瑞士滑雪、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调门儿。彩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最非最爱销魂。下弯举剑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奔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的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。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，跟我来来来，这是四位。给这儿续神，这是南定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续菜。 要喝啥呀？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！ 我倒霉，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还是继续请上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来给您接着演说长篇评书《聊斋志异》中的回目《丫头》。 王文要插嘴，大姨姐要劝劝妮子，丫头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拿手一指她，带着这个谈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这什么级别？这都千日来岁的老壁球，这都是。我都小1000岁了，我姐姐比我还大个啊，200来岁呢。你插嘴哪有你的话说呀？不知哪句话说漏了，怕他说什么？怕他一求情，大姨姐您饶了我们。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看鱼清看水清。现在您不知道，您妹妹身怀陆甲有身孕了。你说这个，她倒得意了，本来不敢跟我动手。你说这，她知道我怀着孕，她不方便动手。一跟我动手，我今儿非吃败仗不成。恶狠狠拿手一指王文，王文吓一跳啊，还不许说话。七呀，这丫头也真对得起她，照她脑门上一扬手，啪，就这么一拍。王文张嘴不能言，举手不能动，一掐他脖子，拿手一拖他这身子，往床底一送。那边说，那么大一老爷们儿，让丫头就跟抱孩子似的，就啊，您得说丫头是狐仙，这是凡人，那太简单了，就给扔到床底下了，咕噜咕噜咕噜翻俩滚儿，滚的这个床啊稍微靠里一点，在床底下。床底很干净，他有钱的老是给石头，倒没什么灰尘尘土没有，正好趴在这床底下，脸冲外，对着这堂屋，眼睛能看见，嘴不能说，浑身不能动，看也看不见全貌，磕膝盖以下，自己媳妇丫头的腿，大姨姐这个妮子的腿都能看见，说话也听得见，这个难受，我再是凡人。我挣吧挣吧，出出气，打不过他们，我也得跟他们比划比划。现在身为男儿，无有用武之地，一点力气都使不上，听着吧。就看丫头缓缓一招手，啪，墙上有镇宅宝剑，把这宝剑可就拿出来，退剑赤刃崩黄，苍啷啷，宝剑出匣， 把这剑鞘往旁边一扔，二拇指一掐剑诀，拉了个架势，叫仙人指路，说大姐，你我姊妹二人是一奶同胞，咱们俩人是阴阳肠子里爬出来的，但是咱们老太太这个所作所为你比我知道的清楚，你受的苦比我多，受的罪也比我多，到现在不知自省，拔腿出泥潭，反而助纣为虐，苦苦相逼小妹我们手足之情安在？大姐，咱们不说比刘关张，身在曹营心在汉，说这你都不懂。咱们两个人可是亲姐俩，实话跟你说吧，小妹我实在是不愿意跟大姐你动手，但是要是苦苦相逼，我要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为了保全我心爱之人，为了我夫妻二人能够苟且得活命，讲不了对不起，今天小妹我要献献丑，我要对大姐您不公了。这么多年咱们姐俩心知肚明，您也知道您那能耐比丫头我怎么样，言下之意就告诉你了，你打不过我，真要动手你也不成。为什么说他岁数大，说他这个道行比他深，怎么他倒打不过丫头呢？他这个练功啊跟练功不一样，这武术啊跟我们这行都一样，不见得岁数小的就没能耐，他下的功夫纯，岁数大这个俗务在身老有事儿，他闭关修炼的时间就不如他妹妹。你看这丫头能耐比妮子大，你别看差这200年道行，今天敢拉这口子说这大话。大姐，可话又说回来了，我望您网开一面，我也不让您为难，您自当没来过杭州，您自如果说真到了杭州了，您回去告诉老太太就没访着我夫妻二人，我夫妻二人保证对得起您，怎么办？三山五洲四海之地，天涯海角，找没人地方，老太太永远发现不了我们俩的地方，深山大泽，我们不在这繁华闹市，我们太张扬，我知道错了，这回我远远的找一没人地方，我闭门相夫了，我也不给您添麻烦，回您就告诉老太太没找着我，您看这行不行？放过小妹一马。妮子听完这一句话，好一番伶牙俐齿，怪精怪的小丫头用手望空一招，也不是从哪儿来的，唰啦，也是三尺清风就拿在了手中，二拇指掐剑诀，一压剑身，圆睁杏眼看了一眼丫头，妹妹真能说，这2年不知跟谁学的，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，嘚不嘚嘚不嘚，就打算让姐姐我回去，好入宝山焉能空手而回，咱们姐俩也老没游戏玩耍了，小的时候没事儿，咱们还在自己的洞府里头拆招过世比划比划，到现在得有这么300-400年，咱们姐俩啊没照亮照亮了，今天咱们运动运动，圆圆这100年的梦想怎么样？不打是不行了，这位好说得好听，非打不行了。哎呀，丫头心里话说呀，真难呐，怎么带着这双身子，这个肚子里有没降生的孩子，一咬银牙一剁这三寸金莲，罢了，姐姐这可是你逼的我，咱可讲不了说不起了，您加小心留神，剑诀往前一推，往外一顺，这宝剑看见，唰，风摆荷叶抖手就是一剑。妮子说了声哎，这才是我的好妹妹，说什么乱七八糟虚情假意全没有用，老子坐动观书，宝剑往起立，嘡啷一声，剑锋碰剑锋，剑身压剑身，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，跟俩大花蝴蝶一样， 这打在一块儿，这位在床底下趴着，就看见四条腿在屋子里啪啪啪来回转，耳朵里能听见叮叮当当宝剑相碰的声音，两个人还要随声叱咤啊，嘴里边还要互相攻击着骂着。王文心里难受，一是担心自己的夫人丫头敌不过妮子，二真心疼啊，对自己的生死已然置之度外了。心了会儿，丫头，你怎么使个法让我说不出话，喊不出来，怎么让我动不了呢？倘若有一时之余你被祸遭擒，到时叫我怎么办？打六片刻时间，猛听得丫头说了一声招，紧跟着这个妮子哎呦一声，屋子里霎时间唰一下就静了，只能听见微微丫头喘息的声音。把宝剑鞘捡起来，宝剑还牙，往墙上一挂。王文趴在底下听明白了，大概是我媳妇胜了。为什么？他说了一声招，那大姨姐哎呦一声，这是中了箭，化一阵清风已然隐遁了，跑了。哎呦，没想到我媳妇还真有两下。他心里话说，放我出去吧，丫头，既然咱已得胜，咱们赶紧走吧。他这个手啊抓着地挠着地，他想往外出动不了，张嘴说不了话，拿这脑袋顶这床板也顶不动，你放我出去。千想万想，丫头定了半天神，猛然间一睁眼往四外看了看，长打了一个嗨声，盘腿坐在地上。这王文可就看见他了，一看丫头盘腿整坐在自己对脸，把眼就闭上了。这丫头掐了个诀，嘴里边嘟嘟念念，一会儿有一团黄光照定全身，猛然间一睁眼，把嘴一张，噗，吐出鸡蛋大小这么一团黄光来，一个圆球。书中代言，这是丫头的内丹。不知道哪位经常看这个《剑仙传》《剑侠传》，您要是常看这个《蜀山剑侠传》这类的书，您就知道，但凡修道之人，或者是修道的灵异，都有一口内丹，这是他的第二生命，他的法力跟道行全都凝聚在这里头。如果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说，这就是一个人的小宇宙。你这个一爆发，你的浑身的力量就来了。要不你的一个啊黄铜级的战士，你怎么能够打过这个啊黄金的级的战士呢？对不对？你打不过。这个内丹很主要。那么这个内丹如果一失了，这道行可就没有了，就跟凡人差不多了。丫头已然警觉了，就是老狐狸要来了，凭自己斗也斗不过了，现在要保住自己很困难，再想保住王文更困难，怎么办？只能把自己的内丹吐出来，用自己的内丹去保护王文。他把这内丹吐出来，这内丹也不落也不生，就在面前三尺在这突突转。丫头睁眼了，而我凝神含情默默望着床底下趴着王文，夫妻二人相对良久，此时有话难说，有情难表。丫头知道生死离别就在此时，世上千般伤心事，唯有生离与死别。眼看自己心爱之人不知是生自死，自己能不能够保护住他还在两难。但是死马当活马治，二拇指一压自己的内丹，说了一声去，一团黄光缓缓地由丫头面前就推到王文藏的这个床，整贴着这床帮，挨着这床帮这木头唰一下可就散作一团黄雾，把这床整个就给罩起来，淡淡的一层， 丫头用二指摇指说了一声话，这团黄雾越来越淡越来越淡，慢慢的可就散去没有了，由有形化作无形，保护住王文藏身的这个床。看的样子是很辛苦，而且王文看得清楚丫头那个样子是很疲惫很劳累的样子，把这个内丹吐出来之后连手都不愿意抬了，盘腿就坐在这儿。王文趴在这床底下想说，我不要，你把内丹收回，把为丈夫我放出去，生则生在一起，死则死在一起，咱们俩可是有海誓山盟的，当初你对我提出有要求，其中就是让我王文不要此生相负，不要对不起你丫头，不能办出对不起你丫头的事情。现在你办这事儿可对不起我呀，你妈来逮你来了，你怎么能够不让我管呢？眼看生死两茫茫，你弃丈夫于不顾，你要自己去死去，那么我一个人苟活世上有什么意思呢？更何况你肚子里怀着有我的孩子。王文是文人，他有文人的骨气和傲气，他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。这个地方王文急了，乃于一劫，口不能言身不能动，哎呀着急呀，滔滔泪向腮边滚。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处啊。王文难受啊，一人趴在这床底下哭都哭不出声来。丫头缓醒了半晌，猛然间就看丫头微睁二目，娘您来了。哼，鼻孔醒立，听得一声哼字，唰一下就在王文的眼前又多了这么一双脚两条腿。好厉害的丫头，罢了，不枉为娘我苦心教导你这些年月，翅膀硬了，能耐大，看上个小白脸跑，娘我也没往心里去，年轻啊，难免为色所惑，你就应该把公子王文带到人世之上三年五载，吸干他的精髓，回转京城前来找娘我，那样方不丧失我胡之一道。没想到孩子你被凡心所动，你跟他讲感情讲爱情，要跟他厮守终身。呸，妈妈白养你，妈妈养你这些年就是让你倒贴小白脸的吗？就是让你跟王文打此跺脚一走，再不理娘我了吗？我不好意思撕你的脸，不好意思亲自找你来，我让你姐姐来一趟。呵，能耐大，你姐姐吃你一剑负伤回到家里边跟我说，要不是娘我来得快，恐怕你跟王文早就跑了吧。丫头，娘我话说到这儿，你自己掂量掂量，是今天就跟娘我也动动手呢，还是乖乖跟娘我回去呢？丫头坐在地上抬眼皮往上看，看了一眼老鸨自己的母亲这老狐狸精，一言不发，把脑袋又低下了。老狐狸看了半天，你男人呢？丫头不原因，哦，把他藏起来，藏得一时藏不了一世，哼，让我找出那小畜生来，我把他就给活吞了。得了，没工夫跟你这斗牙签子，走。说了这儿走，王文趴在床底下也没看见怎么动，这两条腿就不见了，破顶而出，顺这房顶子咔啦开一大洞，这房船的房瓦全都撞碎，撞一大窟窿，一道金光上天了，紧跟着半天空当中一朵乌云压顶，就把王文住的这个房子可 可就给罩住了， 从这乌云当中伸出一只大手，顺这洞可就进屋子了，捧一下把丫头就给攥起来了。就听着一阵啸叫之声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拽着丫头往外走，丫头形同死人呐。但就在破顶离屋的一刹那，睁二目往床下看了这么一眼，这是给王文留下的最后一眼，黑手抓着丫头走了，屋子里霎时恢复了平静。王文趴在床底下，就听见自己这心蹦蹦蹦，什么声音都没有了，动不了，我这是活着呢，我这是死了，我这是醒着呢，我这是做梦啊、哎、那眼泪都哭干了，一滴一滴往心里头掉。如果所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真的，叫我残生如何度过，我怎么过我这后半辈儿？王文这会儿想的挺多，什么都有。丫头被老狐狸抓走，是生是死不知道，抓到哪儿去不清楚，自己还能不能再见到丫头也不知道，丫头怀着我的骨血能不能够生下来，还是跟着丫头一块儿死，哎呀，想哪个都揪心难受。天光大亮，这个府上的人30多人都在外院聚着，昨天大爷这院这头闹听见了，听见了，风声大作，飞沙走石，房顶子裂一大窟窿，我进不来这院不知为什么。我约着花匠老刘、马浩老李带着家伙说照这院来看看，走到月亮门那儿愣进不来，一股一股的风往外推，几次冲都冲不进去，说翻这个花墙进去吧，刚起墙头一股怪风又把我给周下来了。这会儿倒是风定了，咱看看多找几个人，是30多个仆户院工插不条数，手里边有顶门杠，都拿着家伙锄子滴哩切菜刀，30多位吊着马来到内宅后院，走到月亮花门这儿一看，院子里好一片狼藉，16树也折了，鱼缸也翻个儿，这水全流得满地，金鱼完全的全死了，再看这花盆也都碎了，花也都没了，房上裂一大洞，这是怎么了？大爷，大爷，进院，大家伙端着家伙全进院了，站在这屋子外头拿手垒这屋门，哗哗哗哗哗哗，大爷您在屋了吗？大爷，王文都听见了，王文趴在这床底下，天也亮了，太阳也出来了，听外边也没动静，一会儿听哗哗哗砸门，直喊大爷，突然间就觉得自己能动了，往外爬了这么两步，把脑袋探出这床帮外头，啊，哎，哟，大爷在屋呢，进屋，咚，哗，几位把门就给撞开了，呼啦一下进了7八个，哎呦，我这屋里头这热闹，您算算，丫头跟妮子拼着乓当这一打，这家伙满全砸了，这屋子里也是一片狼藉。就床底下大爷那儿趴着探出半拉身子来，知道大爷还活着，可看这意思比死也差不了多少，先救大爷吧，一伸手把王文顺床底可就给揪出来，找张椅子扶起来，让王文坐在这儿，俩人扶着后边一人搬着，这呛着，浑身看了看，身上也没什么土，也不像有伤的样，可就是俩眼直勾勾望着这窗户外头看院里头，怎么了？大爷， 大爷您醒醒，您说句话，您别吓唬我们，这怎么了？这我大伙儿都问，王文有问无答，什么都不说。大奶奶呢？看看大奶奶，里外屋一找不见大奶奶丫头的踪迹，是不是也在床底下呢？趴在地上往床底下看也没有。哎呦，大奶奶哪儿去了？最近净找不着大奶奶，这是怎么了？两口子打架了也不知这怎么了。这大爷，我们大奶奶呢？ 啊， 大奶奶哪儿去了？ 哎， 不提大奶奶还则罢了，一提大奶奶，王文二目落泪，唰一下眼泪下来，捧一把把跟前这攥住了。 你问你家的大奶奶吗？ 啊，我们大奶奶哪儿去了？ 哎，我要知道你们大奶奶在哪儿不就好了吗？ 哎，我的气呀，哇一下哭出来。大伙一看这还好点，能哭出来这还不错。别哭别哭别哭，咱您啊，先纳院纳院，咱把这收拾收拾吧。连椅子一块抬着，把王文抬着别的院，有厨子给做点粥，包点小馄饨，不提。大家伙把这屋简单修修，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 一边是正，一边是邪，一边是人，一边是狐。王文还能和丫头再重逢吗？今天时间的关系，这段《聊斋志异》中的故事丫头，我们只能先请王玉波给您讲述到这里了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再继续欣赏这段长篇评书。今晚的9:30，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，我的搭档季彤呢，还将接着为您送上现场评书，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，看不尽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像丝绒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轻轻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把真诚的生活点亮。